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向美国国务院发起了通报书。美国国务院23号就我国这次成功进行火星10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仪式向我国通报美国的立场，说朝鲜这次进行的战略导弹试射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粗暴违反，造成朝鲜半岛紧张状态加剧，带来地区的不稳定，朝鲜再也不要进行挑衅性行动和威胁等惹是生非。这里隐藏着美国的阴险企图，就是掩盖其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不断进行战争演习骚动和武力增强活动，来加剧朝鲜半岛形势，达到极度的最有面目，还把朝鲜半岛形势激化的责任转嫁给我国，同时加大国际对朝施压的力度。就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24号向美国国务院发起答复通报书，强调了我国的原则立场。通报书表明立场，说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我国发射导弹的决议本身就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违反，为应对美国把战略资产不断投入到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施加公然露骨的核威胁，我国接连不断采取加强核遏制力的措施，这是我国正正当当的自卫措施，所以根本不能成为任何一种挑衅。通报书还强调，要坚决保证祖国和人民的安全不受美国持久的核威胁，就要拥有能够持久威胁美国的强有力的攻击手段，这是我国的立场。通报书还表明我国的原则立场，强调就像美国的对朝敌视行为已变得日常化那样，我国对付他的自卫并进路线贯彻工作也变得日常化。只要美国的敌视政策与核威胁再继续不断，就将一贯狠抓并举路线，采取接连不断的措施来加强自卫核遏制力。